月圆京城，情系中华。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 歌唱梦境， 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北京时间的晚上20点01分，各位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广播电台。所以啊，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呢，因为我们是一个电台嘛，所以说 FM98.2 AM927就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了。更加欢迎各位用我们的视频的办法参与到互动当中。首先呢，各位可以看到我手中的这个牌子“关爱青年计划”。那各位呢，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去搜索这个关键词“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关注，左下角有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里面有一栏叫做挑战新歌声，各位直接点击就可以直接看到啊，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有怎样的变化，有怎样的那在每天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都有非常重磅的嘉宾，同时呢他们将会带来非常非常多好听的音乐来陪伴各位度过每个美妙的晚上。那今天还是同样 82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来自北京的一个新级的一个说唱厂牌，我们是 ROC， 我是 ROC 里面的 Magic 妈妈的魔法妈妈的圆圆。 ROC 乔伊， Hello， 大家好，我是 ROC 王老板。 耶，哇哦，果真不一样啊！因为为什么呢？今天就是自我介绍的时候都很带范儿，所以说今天主要是我们的 ROC 厂牌来跟各位打个招呼之后呢，今天我们的主题直播间当中呢，第一个环节永远不变，那就是 C 位主打歌。因为每一位歌手，包括每一组歌手啊，他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都会带着他们精心准备的歌曲，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 C 位主打歌。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C 位主打歌。 C 位主打歌，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歌曲呢？ 今天是我们的ROC 主理人乔伊要为大家带首新歌，我觉得你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首歌叫《巴黎世家女孩》，然后它是在我跟我朋友在北京一块写的，就是主要关于跟一个女孩邂逅的故事吧。 在一个美妙的夜晚，这样一个邂逅的故事啊，不过没有关系。虽然现在可能大家跟我们的 ROC 厂牌不能邂逅，但是我们可以用声音的方式来邂逅一下。各位准备好了吗？我们第一首歌曲也是我们的 C 位主打歌，叫做《巴黎世家》，我们一起来准备好。 累奶你怎么还没睡？ 深夜的感觉特别醉，迷乱的夜彼此在享受那暧昧，甜的感觉像冬天深夜里的咖啡，你让我的心像除非你的狗不会觉得陪我飞，爱你的 girl 从没看过那种美。 I've been born so hard really tita tita， 用我躺在 bra 上 Balenciaga， 感觉太甜跟我走吧，感觉太甜 Mr. Bonner Balenciaga Oh baby， 她穿着 Balenciaga Oh baby， 她穿着 Balenciaga，她 dancing like Rihanna， 她穿着 Balenciaga， 她将我的心给融化，她穿着 Balenciaga Oh baby， 她穿着 Balenciaga Oh baby， 她穿着 Balenciaga， 她 dancing like Rihanna， 她穿着 Balenciaga， 她将我的心给融化。 Oh yeah Oh yeah Oh yeah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Let's have a good night, feel like 拍电影。Baby girl, what you mean, 爱情陷阱。昨晚和你的小鱼飞得太高，我的所有的烦恼活在 right now。Yeah, feeling so right， 好像我的整个心意被你收买，传给你的微信石沉大海，装的不在意，但期待徘徊。Yeah, oh， 爱上你的 fancy fancy girl， 只有你能够把我的心给带走。Oh yeah, oh yeah， she can be my fantasy fancy girl， her feet are fancy girl， oh baby。她穿着 Balenciaga Oh baby， 她穿着 Balenciaga， 她 dancing like Rihanna， 她穿着 Balenciaga， 她将我的心给融化，她穿着 Balenciaga， 她穿着 Balenciaga。 Yeah， 谢谢大家。 第一开始给我们带来的这首非常好听的啊，感觉有一种心灵邂逅的歌曲，是来自我们 ROC 厂牌的巴黎世家，很好听。然后刚是我们的 是哪里有问题吗？我们待会儿可以调整 我的这个麦好像 OK 了，现在好了是吗？没关系，我们慢慢的来调整哈，因为我们确实是一个直播的节目，而且各位听到的声音全部都是我们的真声，所以还是很厉害的，很好听， 谢谢， 很好听。那这样跟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呗，刚刚跟我们说是主要讲的是一个应该算是邂逅和女孩子邂逅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毕竟在我们的这个最今天来给我们推荐的歌曲当中算是来主打的，所以为什么把它选为一个主打歌曲？ 主要感觉都市青年男女嘛， 嗯， 每天晚上都会发生很多有趣的事儿， 有趣的事情， 对对，然后特别是现在又是8点钟， 嗯， 又是周日，到了一个大家都要出门的时间， 嗯， 对，然后 让 大家带一个美好的心情一起出发，遇到自己的真爱，在今天晚上。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所以说，这个其实是很适合在晚上去听。 嗯，对。 嗯，那为什么就是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创作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吗？是自己真的是经历了这样一个邂逅，然后所以？ 不是。 啊，不是。 对，因为其实说唱它说唱这种文化，它有很多 trap 嘛，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说唱风格， 嗯， 它都是跟奢侈品做一个结合。 明白。 然后巴黎世家呢，就前阵子不是比较火嘛， 哦， 然后当时就想到了这样一个主题，把它跟一个女孩结合起来， 哦， 创作一首这样的歌。 明白。所以在这个歌词当中，其实大家也可以反复听到旋律当中会有这样的主题的 keywords， 就是关键词去出现。 嗯，对。 嗯，那其实不如这样，就是因为今天是我们以厂牌的名义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到的节目当中哈，那不如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 ROC 厂牌好不好？ 我觉得由我们的主理人来继续介绍一下。 嗯，可以可以。 就是 ROC 这个厂牌呢，我们当时想它是一个钻石的意思，就是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厂牌能像一个钻石一样， 哦， 就是在这个说唱中脱颖而出嘛，比较闪亮一些。 嗯， 对，然后因为其实现在大家做说唱就是中国嘛，比较局限在地域性。 嗯， 然后我们想做这个厂牌呢，就可能想更国际化一些，亚洲一些， 哦， 所以我们也有就是跟其他国家合作这样的计划，就代表中国这样走出去。 嗯，因为我看到我们的 ROC 厂牌一直是以 Asian Power 为这样的，就是以亚洲力量， 对 对，翻译过来是亚洲力量为这样的一个应该算口号或者是算这个目标 slogan。 对，那为什么要以这个 Asian Power 作为它的一个方向？ 就是因为其实大家一听说唱嘛，肯定觉得还是美国最厉害，但其实就是包括中国也好，亚洲的很多国家也好的说唱是真的不错的，而且很有就是跟自己的国家的文化有结合。 嗯， 就我们想做的就是真的是黄种人亚洲人的嘻哈，就让别人看到，然后想到找到亚洲文化就来找到我们，这样子。 哦，我明白了，其实就是让大家让更多世界上的人看到属于咱们国家的这样的这样嘻哈的一个文化。 对对对， 明白。那这样我们继续来通过音乐的方式来了解我们的 ROC 厂牌，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二首歌曲，叫做逆战，然后这个感觉也是很有力量的一首歌曲。 嗯， 没错，这就是因为我们想告诉那些经历一些磨难和生活不开心的一些问题的那些朋友，我们可以坚持自己的梦想，然后我们想传达的这种正能量告诉大家，用说唱的音乐的这种形式让大家可以有一个非常激进的一个生活态度。 好的，那我们来准备一下啊，一起来迎接这个逆战。 OK， yeah， 稍等。 所以现在收音机前面所有的朋友，你们可以晃动起你们的身体好吗？ 站 OK， 耶，yeah， 稍等。 All right， 所以现在收音机前面所有的朋友，你们可以晃动起你们的身体好吗？ Let's come on， come on， yeah。It's real hip hop. Come on. Old school, back yeah. to the old school. Yeah, yeah. 继续 fire, fire, fire, fire. Never game over, game over. 虽然痛苦你已经是无法闪躲，坚定的信念在心中闪烁。Fire, fire, fire, fire. Never game over, game over. 虽然痛苦你已经是无法闪躲， 坚定的信念在心中闪烁。 经历了这次磨难，把事情看淡，拿起武器重新再战，换上新的子弹，别打颤。其实你也像我一样的害怕这混乱，在风雨中行驶着五桨帆船。别在原地打转，别在被外界打乱，别忘了你还曾经为那期盼的未来去打算。人生道路没有几个能够走得平坦，继续破胆呐喊期盼，既然逆转失去太多的时候，想想拥有过的东西，无数承诺又日月如梭，已变成经历，对自己说要重新来过，我就算堕落也只能再一次的踮起牛火。黑色的画面在我脑海闪过，我不会再选择承蒙面对一再的过错，掠夺攻破枷锁，我不会退缩，要再次闪烁。 Fire fire fire fire never game over Game over， 虽然痛苦你已经是无法闪躲，坚定的信念在心中闪烁。 Game over， fire fire fire never game over， game over， 虽然痛苦你已经是无法闪躲，坚定的信念在心中闪烁。 对梦想 say hi， 对未来 say hi， 有何不坚定的信念全部 say goodbye， 请你别再担忧，觉得你梦想 low， 是金子就会发光，抬起你的头。你每当回到家，你还要面对他。虽然梦想的人少，但想起爸和妈，难道你想要这复制的人生？难道你不想打开心中的梦想再重温？朋友会 觉得可笑吗？父母会失望吗？恋人会离开我吗？每天我都在问自己，对梦想是不是坚韧，是否够努力勤奋，而且从来没停顿。我相信我自己，我的梦最了不起，让那梦想做武器，创造属于内心中的奇迹。不用前功尽弃，因为信念在一定，我的未来不是梦，永远心中铭记。 Fire fire oh fire fire now game over oh game over， 虽然痛苦你已经是无法闪躲， 我坚定的信念在心中闪烁。 Fire fire oh fire fire now game over oh game over， 虽然痛苦你已经是无法闪躲， 我坚定的信念在心中闪烁。 Fire fire oh fire fire now game over oh game over， 虽然痛苦你已经是无法闪躲， 我坚定的信念在心中闪烁。 Fire fire fire fire now game over oh game over， 虽然痛苦你已经是无法闪躲， 我坚定的信念在心中闪烁。 Yeah， 呜，哎哎，谢谢大家。 哇哦，刚刚是来自我们 ROC 厂牌我们带来的第二首歌曲，叫做逆战啊 Fire Fire， 就感觉内心的一团火已经燃烧起来了。而且我觉得其实因为说唱嘛，它其实现场的这个感官应该是更好的，所以今天纯用声音就已经这么燃。我期待如果要是能够看到真正现场的，就是在舞台上的这样表演的话，应该会炸裂。 真的特别期待你能看我们的表演，我们特别真正的想邀请你。 所以要不跟我们所有的听众和观众也大概说一下我们这个厂牌有什么样的一个演出计划。 近期我们是在28号会有在北京的 Mix 会有一个我们的 ROC 的厂牌的北京巡演第一站。那同样有非常非常多优秀的艺人，有 Hush，有我们的龙井说唱，有我们 ROC 所有的成员，所以特别特别希望大家可以来到现场来支持我们。9月28日， 9月28号哈，我觉得今天是用声音的方式先小小的秀一下。28号我们正式的炸裂开始。那其实刚说了一下是我们 ROC 厂牌它整个的一个理念，或者它的一个 slogan 也好，或者它未来发展的方向，它的目的。那其实我特别好奇我们 ROC 厂牌就是各个成员，因为我觉得每个成员都很棒。 哎呦，感谢感谢。 而且之前其实都有很多很多的经历嘛，然后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你们几个人之间的这个应该算结缘这样的一个过程，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觉得我们分别先来介绍一下自己本来的身份。我觉得首先我先来，因为我本来是一个摇滚乐队的主唱。 是我们老朋友了，来了好几 年。对，我是魔法妈妈的圆圆。那我第二个身份，因为现在都是斜杠青年嘛，那我第二身份就是一个 rapper。那这些都是我特别志同道合的朋友。那我觉得现在乔伊来介绍一下自己。 我乔一，然后我跟圆儿，我俩是在一个 battle 比赛上认识的，就是他那时候办那个 battle 比赛，然后我们俩就一聊就特别投缘，然后加上我们 是互相对战了吗？ 没有，他办的，我来看，对，那天挺炸的，反正 我还以为是不打不相识的， 不是，然后就一聊就特别好，然后当时我在做歌嘛，然后但是我在上海，然后圆儿在北京，然后就。特地从上海来北京，我们经常开始交流歌曲，一来二去就默契度十足嘛，然后我们就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个厂牌， 把 身边的朋友聚在一块儿这样子。 然后我要特别介绍一下我们的身边的这个朋友，厂牌的一个新人，我们的头牌王老板。那他是通过街舞开始的，然后街舞接触到 hip hop 的音乐，然后有 beatbox 这些技能。 哇， 那同样 我都拿小本本记下了，因为我们还有挑战环节。 OK， 所以他也是在加入这个团队以后，一直跟我们一起在做 hip hop 音乐，然后我们是非常非常极力的推荐我们身边的这位朋友。那我也希望大家能更关注我们的 ROC 的每一个成员。 明白。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音乐以及喜欢我们的形象，因为我们都是。Handsome boy， yeah。 哎，这个，对，这个自夸我认可。对，很帅啊！而且我们的网友也有留言说，哇，好帅！然后同时还有说关注微博是在给乔伊打 call， 没错， 然后说的是你的微博，大家也可以说一下自己的微博。 哦，我的微博 Magic 妈妈，魔法妈妈圆圆。 我的微博罗乔伊，然后罗是四西罗，乔是大乔小乔的乔，一是郑伊健的一。 你的 的，后面是不是还有一个 Joy 是吧 ？Joy OK 对， 然后 刚刚 我们的王老板、 嗯， 王老板是金刚嘴王老板，对吧？没错， 金刚嘴王老板， 对他有一张金刚嘴。 哦、okay. ，好的。我觉得大家可以通过微博当中去搜索一下，我们的厂牌是不是也有自己的官方微博？ 有 ROC Official。 OK， ROC Official、嗯。然后这样大家可以看到你们的动态以及未来的 演 出 啊， 什么 新的，包括我们 的 MV 啊， 对对对， 纪录片都会在上面发。 OK。所以刚刚说到每个人其实都是之前就很厉害，而且不管是街舞也好还是在 battle 当中认识的也好哈、嗯、就是其实还是很有渊源的。 没错， 那每个人喜欢的风格一样吗？因为我知道在这个嘻哈的音乐里面其实也有不同的风格类别。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厂牌里面的我们的主理人乔伊，他负责的这一块就是最潮流最帅的音乐，因为他是我们的颜值担当。 哇、 哦、对，从身高到他长相，然后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秀。那我跟王老板我们两个人一起做音乐现在比较多，那我们的风格就是老派说唱音乐、 哦、old school, old school。 对对对、 okay. 对对对。 那其实几个人不同的风格组合到了一起，虽然就是各自有各自的担当哈，那你们之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磨合、嗯、或者是之间的这个改变？因为确实肯定不可能每个人都一样。 其实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特别就是真的是让我们非常惊讶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喜欢的音乐方向、嗯、因为我们都是一些比较喜欢打扮自己和比较喜欢形式化的一些人，所以我们喜欢 打扮自己、 啊、 对，我们是 我刚还想问打扮自己和形式化这两个词应该怎么样去解读。 其实就是耍帅，你知道、哦、我们都是一些喜欢耍帅的人、嗯、所以就是在我们喜欢音乐的风格以及我们想表达我们的歌词的方式基本上都是比较达成共鸣的。 明白。 所以我们在一起做音乐的时间很快，尤其乔伊，然后他会去一些别的城市或者是别的国家的时候，他会带一些音乐回来、嗯、然后直接回来就进棚再录。那我跟王老板这边，我们是随时想到了一个主题，我们会马上就写，然后马上进棚就录，所以大家的那个默契度还是比较、嗯、 而且其实真的我们一起做事以后真的没有什么互相改变的感觉，都、 哦、 就按照自己在走。对， 真的是本我 做自己，但是却很和谐。 对对对对 okay, 对。 OK， 这还有个很有趣的事儿。其实我们跟王老板怎么认识的？刚才故事还没说呢。 哦，对对对， 没有讲，没有讲。我只知道王老板之前跳舞啊什么的。 对，我是从小学五年级开始跳街舞， 哦、 然后就特别喜欢这些、哦，特别喜欢这些文化。 嗯。 然后也怎么说呢？说唱应该是我从小梦想吧。 嗯。 上高中、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自己写一些词， 嗯、 但是没有这么一个环境，没有几个像现在这几个哥哥这么照顾我，会给我录歌、 嗯嗯、 他们很欣赏我，然后我有了一些新的东西，马上我们不会拖，然后马上就去进棚录这种，我现在真的特别开心。我们怎么认识的呢？是他们之前会拍一个路人 freestyle 的这么一个节目，在微博上、 哦、 在各大平台上会有播、 嗯、 然后他有一天就碰到我了。 嗯， 对，然后我 碰见你的时候你正在干嘛？ 我正在酒吧。 哦，我还以为你正在跳舞。哎呦，不错哦。 然后于是我们采访到他的时候，他就说了一段，然后把我们所有人都惊讶到了。我们觉得、 哦、不会吧？ 我们觉得太优秀了，简直这种人我们也从来他在这个环境里没有出现过。 哇！ 于是乔伊就跟我说：“哎，我们一定要签他，我们一定要做他。 Yeah. ” 然后我们就一直主动的联系他，然后他去我们的工作室跟我们见面，然后一起录了第一首歌。在他录第一首歌的时候，我们就非常惊讶， 哇， 真的非常优秀。所以我们就一直在继续再往下做音乐。嗯，对， 真的很有缘。 对对。 这么有缘的情况之下也会碰撞出非常棒的歌曲哦，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第三首歌，也是来自我们 ROC 厂牌的第三首，叫做北京 Dream。 没错没错。 OK、yeah. 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因为是我们算是新北京人吧，因为我们都是从小很小的时候几岁的时候来到北京生活，但我们其实不是北京户口。 嗯， 那但是其实北京 Dream 这代表了我们把这个城市其实当作我们自己的家、 嗯、 我们很爱这个城市，但是它我们因为音乐去想完成我的梦想，在这个城市我们想展现出我们在这个城市所有的感悟，我们想 represent 北京，我们想代表北京、 嗯、 那所以我们在用我们的歌词用我们的音乐形式去告诉大家北京 Dream 是所有人励志努力的一个方向。 嗯，其实 就是说、嗯、sorry 就是说虽然说生活中有很多不如意，像现在大家都觉得哎，北京有一些压力很大或者生活节奏很快、 嗯、 但是在我们的眼里这些其实是困难，但是我们更愿意去一个个打破它，这样才是比较 对 比较励志的， 明白，也是一种奋战的过程啊，就像那个逆战的感觉。 没错， 但其实我刚刚想说什么，我想说的是，其实关于北京的歌有太多太多了， 是的， 所以现在各位赶快竖起耳朵来感受一下来自我们 ROC 厂牌的他们的关于北京的歌曲，叫做《北京 Dream》，我们一起来听。 Let's get it, yeah. This is ROC. What's the plan? Beijing, 北京下的土著 everyone.经历着一样的磨难 This is Beijing Peace to the everyone 早已习惯你快点向前看小学五年级的孩子第一次听到 hip hop 他尝试念着 Don't stop 在北京长大穿着洋基大褂学着内阁说话认定 Tupac Biggie 都是他的老爸这个城市他是如此飞快的变化曾经一望无际的中间铺满了高楼大厦错综复杂的一切占据着我的心里当我抗拒着我自己继续怀疑是自己嘴里说了走起却还是无力反击该去哪里没法逃离爱过的姑娘已经变成回忆对不起听到这首歌不要哭泣依然在这个城市挣扎我不愿蒸发尽管在即便中生根发芽我从未期盼音乐带给我的力量远比别人的话我感谢所有人对我的牵挂 This is Beijing Shout out to the everyone 你和我经历着一样的磨难 This is Beijing Peace to the everyone 痛苦早已习惯快点向前看 This is Beijing Shout out to the everyone 你和我经历着一样的磨难 This is Beijing Peace to the everyone痛苦早已习惯快点向前看我小时太叛逆所以不爱上学拥有太多的时间可以认识音乐吉他是真的音色让我兴奋一夜当时觉得摇滚乐才属于我的世界十五岁的我呢组建第一支乐队可当时我是鼓手的其实根本不会为了练鼓排练我只能死记硬背开始练打鼓的姿势好像都不对于是我把自己都关在地下室那从早到晚练习不止一次又一次我那个时候心里只有音乐之一是直到今天都忘不了那美好的日子看吧时间再过我也慢慢长大音乐让我学会坚强也懂得可怕当我第一次打开了可以站上舞台我感觉台下都是悟空而我却是如来 This is Beijing Shout out to everyone 你和我经历着一样的磨难 This is Beijing Peace to everyone 痛苦早已习惯你快点向前看 This is Beijing Shout out to everyone你和这一样的磨难 This is Beijing Peace to the everyone 痛苦早已习惯你快点向前看 This is Beijing Shout out to the everyone 你和我经历这一样的磨难 This is Beijing Peace to the everyone快点向前看我那个时期一直在透支着快乐自己的身体精神都不知所措那个时候的快乐来自女孩和音乐那时觉得自己可以救全世界慢慢实现开始认识很多人发现很多人总愿意跟我谈精神其实你我根本就不同世界谁也别管我听没听你所说的一切不管你说的是否足够精确看你的样子就可以直接忽略你对我说教的人就首先做音乐你不是郭德纲我才不当小岳岳我去过的地方那所受的创伤那没有依靠的肩膀那依旧能绽放我去过的地方那所受的创伤那没有依靠的肩膀那一直能绽放 This is Beijing Shout out to everyone 你和我经历着一样的磨难 This is Beijing Peace to the everyone 痛苦早已习惯你快点向前看 This is Beijing Shout out to everyone 你和我经历着一样的磨难 This is Beijing Peace to the everyone 痛苦早已习惯你快点向前看、 yeah, SBA 经典。 刚刚各位听到的就是来自我们 ROC 厂牌我们带来的第三首歌曲，也是非常好听的，关于北京梦想的这样一歌曲，叫做《北京 Dream》。那马上我们的时间很快啊，马上是我们的广告时段，我们马上待会儿下个时段再见喽。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北京时间的20:31，欢迎各位回来来广播电台。所以说啊，不仅通过刚刚我说到的 FM98.2AM927 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当然了，更加欢迎的是各位通过视频的方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毕竟我们是一个新媒体的电台，那所以说呢，互动的方式有以下的几种。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在里面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关键词点击关注，那在微信当中就可以直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了。那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里面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每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都有非常炸裂的嘉宾呢，今天也是同样的，还是一样哈，让他们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嘿，大家好，我是 ROC 的，来自魔粉妈妈的 Magic 妈妈圆圆。 Hello， 大家好 ，ROC Joy。 要大家好，我是王老板 ，from ROC。 欢迎欢迎我们的 ROC 厂牌。 Yeah。 在上半个时段当中啊，给我们带来了三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那他们的分别是《巴黎世家》以及《逆战》以及我们的《北京 Dream》，非常的励志而且非常的好听啊。那其实刚刚也聊到了我们的 ROC 厂牌以及未来的方向也好，每个人之间的渊源也好。刚刚我记得有一个关键词，就是说几个人凑到一起，大家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比较爱去耍帅啊，是不是？那我们刚刚上半时段过得特别的和谐啊，那和谐不是我们节目的一个风格，所以下半时段我们要开始找事情了。那具体的办法是这样的，因为我特别好奇，三个人肯定日常都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爱美爱帅的方式，那不如彼此互相爆一个料，你觉得他日常怎么样的一个习惯，或者是他的一个美或帅的一个表现，比较潮的一个表现，那这样我们 one by one 就是一个一个来说，然后报一下另外两个人的。 我觉得就一个人报其他两个人吧。 对对对，也可以，所以你来报。 我觉得比如乔伊他最耍帅的地方，就是我们认识的所有的女性的喜欢我们的音乐也好，或者是我们的朋友，所有的人都特别喜欢他。 哦，这真的是颜值担当。 对对对对，因为他 那为什么乔伊刚刚说有吗？ 因为他肯定要谦虚一点嘛，他肯定要谦虚。 我还以为你会说是我呀，是我，我最帅。 没有，然后王老板呢，他是一个比较 man 一点的那种，然后所以加上他的一些，我们去比如去一些club 里玩，他的舞姿以及他的整个的 style 会影响一些比较酷炫的女孩。 那你自己呢？ 我可能因为实话实说太低调了吧，所以就没有什么女孩。 所以两位有没有补充关于我们圆圆的？ 那有太多补充了，那我觉得有点得罪人，还是算了吧。 OK， 但其实各有风格。 我觉得就是我兄弟圆儿，就是每次最帅的时候，就是当女孩的知心哥哥。 yeah, 我明白了，哇， 瞬间把别人的情商全部治好了。 我的天， 鸡汤男神应该是。 所以是这样，就是我们 ROC 厂牌，然后各个成员之间看第一眼，可能我们的乔伊会比较沾光，当然你也是更加深入，也会比较帅的那种。对，然后第二眼的时候深入了解一点，可能内秀一点的是我们王老板，然后真正走内心的是圆圆。 我就是最肤浅的那个。 不是肤浅，就是因为、就是、 肚子里没货的。 并不是，只不过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大家这个抢眼的地点可能会由你而承担。 但是就是我们比方说我们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唱歌什么，有些新朋友过来玩，但每次我都喝大了，我喝大就喜欢抱我们厂牌的成员，一个个抱过来。巨 对，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属于那种中央空调吧， 中央空调， 对对对， 比较暖的那种。 对对对对， 圆哥平时也在我们团队里像一个大管家一样。对， 大管家。 嗯 哼，那比如说你们之间就是在录歌啊，或者是在一起玩的时候，有没有彼此特别就是暖心的一幕？ 就是我们结账会打起来那 啊，是吗？ 对， 抢着结账， 抢着买单，所以就这个是一个现在比较少见的一个情况。 还有一个最好玩就是圆儿，每次圆儿的口头禅在上个月就是千万注意安全，千万注意安全，手机钥匙千万别忘记拿。 真的是大管家。 对，因为我特别怕他们就是丢东西丢手机，因为很麻烦，就丢家钥匙什么的。 所以会有人经常丢三落四吗？ 会 需要点名吗？ 不要 都差不多应该是。 对， 明白明白。所以我觉得这个小团体还是挺开心的，大家在一起的时候。 当然 对。 但其实我们的团体的阵容其实还比较大的，因为我们聚集了北京音乐圈里的很多的帅哥。所以就那只是因为今天过来见女神你嘛， 没有， 所以我们一定得出现几个代表来去见你。 对，那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 ROC 厂牌还有哪些？ 今天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成员是龙井说唱的伊文，那他今天由于肠胃炎犯了，本来刚才我们在一起喝咖啡，他实在是不行，他必须得去输液，所以特别特别遗憾他今天没有来，所以也在此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以及这个看直播的朋友，然后为大家道一个歉，然后他也非常非常希望跟大家见面，所以在以后有更多的机会，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的最新的音乐。 没有关系，28号见吗？ 没错， 28号见。如果是收听咱们节目来的，对，让伊文给你在台上说对不起。 没错。 哎，那刚刚是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大家日常的一个状态哈，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听一听歌，感受一下他们真正在音乐当中的那种默契度。好了，接下来。他给我们带来的是应该是是哪首歌呢？夏日寻爱夜是吗？ 对，没错。 这个又是怎么样的？ 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是特别喜欢夏天的这种时间段，因为很舒服。然后在每当夏天的夜晚的时候，我们都想有一种恋爱的感觉。那所以我们都希望在这个夏天的夜晚的时候，可以寻找到那个又漂亮又温柔又可以让我特别动心的女孩。所以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女孩。 哇哦，那我们接下来用音乐的方式来心动一下，来自我们 ROC 厂牌的夏日寻爱夜。 Alright， 那现在我觉得在车里的朋友也好，或者是在我们直播下面的朋友也好，我们可以一起 chill 一点，舞动起你们的身体。 Yeah. Let's get it. ROC. Yeah. Yo, look at my show, everyday hustle 午夜的阳光陪着勾劲的节奏，一起在点头的尽情的挥手，对面的女孩屁股一直不停颤抖，身后的 DJ 都给了几个半拍，整个 party 气氛逐渐变得更 high， 女孩都跳舞都根本不问 WiFi， 拥有天使般的模样魔鬼身材。 Oh the baby go， 请你 let me go， 去最美的地方让你做皇后。I'm so high, you, you want to die， 可以拥有你是因为我能拥有爱，我出现的地方总是不停闪耀光芒，能抬头看我不光因为我身边的姑娘，你拥有和我一样迷人的魔力，我知道你已开始释放你自己的身体。 Oh girl, we love the summer night， Oh girl, we love the summer night， Oh girl, we love the summer night， We love the summer night， We love the summer night，Oh girl, we love summer night. Oh girl, we love summer night. Oh girl, we love summer night. We love summer night. We love summer night. Hey girl, 第一次牵着你的手，就感觉到了你的不一样的温柔。Hey girl， 我悄悄亲了你的头，而你却把舌头悄悄塞进我的头。你身体好柔软，我心跳好快，是让我感觉到了女人真的好坏。坏坏的女孩让我不得不爱。一切已经让我忘了我的存在。每个人总是把你比作花，围绕别人身边，我是真的嫉妒他。我知道你想散播着伟大的爱。 就好像没有你的时候真的没有状态，认识你以后真的让我很幸福，但每次和你分开的时候真的很无助。我知道爱你是在逃避现实的残酷，当然我也明白就算爱情也会有回头。 Yeah, alright, alright, 非常感谢大家，希望所有人都可以找到那个女孩。 刚刚是我们的 ROC 厂牌，我们带来的夏日巡爱夜啊 ，Love Summer Night 啊，那你们只喜欢夏日的傍晚吗？ 其实我们还真的挺喜欢夏天的，因为冬天好冷啊。 冬天很冷， 对对对， 现在已经感受有点寒意了。 对对对 对, 对。 所以你们是不是在夏天的时候创作欲望会更强？ 我觉得因为对，因为夏天的时候 好直接好尖锐， 因为夏天的时候可能会认识的女孩会更多一点，所以生活跟女孩是我们歌词的来源吧。 明白，因为夏天的时候确实大家可能更活跃一些。 没错， 对， 没错， 冬天可能更喜欢在家里宅宅着听一些你们夏日创作的歌曲，暖起来。 冬天听巴黎世家，夏天听夏日巡演。 对， 这个可以。 对， 一年四季都可以找到好听的歌曲，来自我们的 ROC 厂牌啊。那刚刚其实我就是感受到了各位的说唱的魅力。那其实今年嘻哈说唱包括去年都非常的火， 没错， 而且咱们的这个 ROC 厂牌也是致力于去推广咱们国内的说唱文化。那其实很多人其实都很好奇，也有很多人非常的喜欢去说唱，喜欢去尝试，但是就感觉唱不出那种感觉来。那你们有没有对于这种零基础的听众或网友的一些建议？ 其实就是说不管任何的一种音乐形式，那艺术，首先第一点，可能60%或者是更多的是靠我们的悟性、灵感以及我们的天分。那当然音乐这件事儿是一定要具备音乐专业素质的。那其实不管我们做任何一种音乐风格，我们都要经过一些训练。那说唱音乐我们要练习我们的吐字 flow， 我们的一些了解各种音乐风格的形式。那所以其实做音乐这个事儿就是要认认真真的去了解它的历史，了解每一个音乐的进程。那还有同样一点，要找到适合自己的风格。对，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在我们这里每个人体现的还不错。因为比如像乔伊，他就会做一些挂有 autotune 的音乐，包括他的情歌，他整个的律动 groove 都是非常非常符合他的嗓音条件以及他的说唱形式。那同样王老板一样，那他本来骨子里都带有 old school 的气质，他的 flow， 他的整个唱腔非常 hardcore， 非常有激进的态度。那其实这就是因为大家听的音乐多了，尝试的音乐多，写的音乐多了，所以就是会找到自己。那我觉得如果现在这个市场基数越来越大，我觉得更多的年轻人选择做 hip hop 音乐，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认真的去完成我们的音乐作品。那其他的我觉得形式化的东西我们可以先忽略一下。 就是只有在非常努力的去完成的过程当中才能体会它的整个的乐趣。 没错没错、 没错，我们要认真，就算音乐要玩也要玩的认真哈。 没错。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好听的歌曲放送，那也是我们今天推荐的第五首歌曲，是来自我们的 Trust Me， 来自我们的 ROC 厂牌。这个 Trust Me 是 Trust Me 是龙井说唱的英文，然后还有模仿妈妈的另一个成员 Nico， 然后还有我们三个人一起合唱的。那今天为什么一定要去唱这首歌呢？第一段主歌的 Words 部分是由龙井说唱的英文来唱的，然后今天他没有到，但是这首歌是他即将发行的一首新歌，我们一起帮他做的，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可以听到他的声音。所以这首歌的前面 A 段的部分，希望大家可以非常安静的听到他的声音。谢谢。 OK， 好，我们一起来感受这首 Trust Me， 我们一起来听。 发现我的枕头旁边是个你，有点小紧张，那时候要做我自己。 就算你是瓶毒药也要把你都喝掉，眼里总是睡不着，心淡它总是蹦不跳， 你就是我的灵感，再把我的心都塞满，所有的痛苦与快乐我都愿意陪你去分担。 Oh baby baby 我愿意陪你去天涯海角，让我摘个星星放掉你的信号不好。 Oh my ladyCan you trust me? Oh yeah yeah yeah yeah. Oh baby baby 我愿意陪着你一起变老，但你要答应我别去跳广场舞好不好。 Oh my lady, oh my lady, Can you trust me? Trust me. 我的那个他就像是就是我的解药，从第一次的见面就令我神魂有颠倒，他拥有着迷人的味道，弄穿我的微笑，我相信这一切是丘比特给我的讯号。 我说 不去花心，上帝他会冰封渣男的心。 我说 请你相信 You are my only, 就算胖100公斤 不是说说而已，因为我爱你，总是期待能够收到你的微信。 他总是能让我忘掉的痛苦，勇敢去面对失败，总是能唤起我对他身体一直所需要的爱，对他没秘密的谎言巧语，只希望对我依赖，我给他之间的这场游戏注定永远 never say goodbye。 I love you. Oh baby baby 我愿意陪你去天涯海角，就让我摘个星星放掉你的信号不好。 Oh my lady, oh my lady, Can you trust me? Oh yeah yeah yeah yeah. Oh baby baby Oh my lady, Can you trust me? 春夏的难道孤独的灵魂散落在地球，我的使命就是把你拯救，握紧你的双手，用尽所有温柔，在今夜给你拥抱，而你不会寂寞，孤独的灵魂散落在地球，我的使命就是要把你拯救。 刚刚那个部分其实是现场去做的，是吗？ 对， 就是那个项目，就是滴答滴答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 最后人家干啥呢？ 逗了，感觉你俩都没气儿了。 但其实也是现场的一种感受哈。刚刚是来自我们 ROC 厂牌我们带来的第五首歌曲。 没错。 那刚刚其实我特别想问的一个就是我之前的感受，因为可能关于嘻哈大家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印象，那我觉得最怕的就是嘻哈歌手去讲情话，所以说不管你们用的是什么 old school new school 或者是什么auto tune 之类的各种各样的风格，有没有会刻意的往这个方向就是听众喜好的方向去做音乐呢？ 我觉得是这样，我们每个人的人设不同，像比如乔伊他就一定是 rapper 讲情话的这种因为他的艺人形象，然后他的垂直受众市场一定是一些女孩，再加上说实话我觉得男孩也会非常喜欢他这种因为太帅了，我就挺喜欢， 我也觉得很帅。 对对对 对, 对, 对，然后呢比如像王老板这种，他是一个比较有态度的他会诉说 自己身体语言表示自己有态度， 对，他会诉说一些譬如他的感悟，他对这个人生中的一些想法那其实我的风格跟他也差不多，那所以我们在一起做音乐的比较多一些所以就跟通过人设的不同来展示音乐的不同是这点。 哦，原来是这样。那刚刚其实给我们介绍了很多，而且我们也感受到了很多好听的音乐哈。那未来再来说一下我们会有怎样的计划吧，比如说我们的新歌、我们的演出之类的。 这个由我们的主理人来介绍一下。 好的， 就是 最帅的。 今年我会发一张个人专辑，还有我的一个合伙人吧，也是就 YZ。 然后他也会发一张个人专辑叫雅丽维新，就是涵盖了整个亚洲国家的一些歌手合作，然后我们 ROC 会发一个合集，我们想去到国内比较有音乐性的一些地方，比如西藏、云南、新疆，然后跟这因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我们跟这些民族的嘻哈歌手合作，做一些真的能代表中国的世界性的音乐。 哇哦， 对 Asian Power Asian Power， 这个非常强大的力量的感觉。那同时这个是关于我们新歌的计划，演出方面呢， 演出就是28号是第一站北京站，然后北京站结束了我们就可能会去到韩国、日本还有泰国，如果咱们真的有听的到时候在那边旅游记得来支持我一下，票房太惨不好看了 就各位赶快直接锁定他们的微博，各自的微博，然后就可以追寻他们的踪迹了， 太好了。 对， 我们也会有个纪录片同期露出，就是我们去到这些地方的纪录片。 因为就是乔伊他有另外一个身份，他就是一个年轻的一个导演，对，他也导过很多的电影。 我看到各位其实在那个微博上面已经发了 Money Money 的这个片子、MV 吧，应该算， 对对对， 所以是你来导的。 对，我导的，我们俩一起做的这首歌，因为这首歌不适合今天唱了，因为太燥了，我怕大家开车开的心肌梗塞了。 毕竟假期嘛，大家还保持平和的心态哈。 对对对对， 各位感兴趣可以去微博当中去看一看他们的 MV。 对对对，然后今天我们也特别有幸的在中秋佳节这个时间能跟我们美丽的主持人一起度过，然后我觉得在此我们所有人要祝我们美丽的主持人中秋节快乐，希望越来越漂亮， 谢谢， 每天都可以幸福， 谢谢大家都中秋快乐哦， 没错， 感觉好像节目要结束了一样别忘了我们还有一个环节，就是更加好玩的，叫做等你来挑战。那这个环节刚刚我说了，我是拿小本本记下了、记下了刚刚说有谁会唱会跳街舞来着，有谁会 B-box 来着，还有什么才艺， 都是我们的王老板、 是吗、是吗，这样我来规定一下，这个我先想一下，我们先听一下拼花，然后我来想一下我们到底要用怎么样的方式来等他们来挑战。 okay.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挑战，等你来挑战。 等你来挑战啊，今天呢来的是我们的 ROC 厂牌。那既然各位都是多才多艺又帅气又会耍帅啊，那所以说呢我已经想好了我们各自的不是各自的，主要是有两个挑战环节、第一个刚刚说了王老板会街舞或者是 B-box、那你就来选择其中的一个 B-box 吧 B-box, 我觉得对 OK 好，那现在准备一下，那么接下来第二个挑战环节就是每个人都要用一句话或一首歌或者是一点点片段的方式来讲情话，刚刚说到可以讲情话好不好？ 好， 这 OK 我来说太难了，这个、 是吗？那你这样，那你就只负责 B-box、然后剩下两位来挑战我的第二个环节。 太好了，交给你了，这个 OK 好，那谁先来？ 我先挑战 B-box 吗？还是 可以、 okay. 你们来选谁的顺序？ 我觉得王老板先来吧， 比较 OK。 你先吧 OK 好，那我们来请我们的王老板给我们带来即兴的 B-box 表演。 Yo, this is a OC. ROC， 哎，我突然想到了一个，要不 bro 你来一个 B， 然后直接 freestyle 进去呗。 freestyle 然后来讲一下情话是吗？ 来， 就两个才艺结合怎么样？ 太棒了，太棒了！ 我觉得我的情话我可以套一段歌词，你先来，走起来，给我一首。 OK， 来 ，Old School 吗 ？Old School。 OK。 哎，要 ，Sorry my girl，Come on，Come on，Yeah，Yeah，Yeah。 支配 Girl 我们的故事就是意外，当我离开并不是因为我不爱，我不能拥有心中梦想的他，也不能给他一个足够满意的回答，当你爱到忘记呼吸的时刻，这是我把爱情当作游戏的罪恶，也许是我不想一错而再错的，所以选择离开，都对你一直沉默，当我离开不再存在，你的生活只会不好不是变坏，难过的感觉只是一时的痛，但时间淡忘一切就不会再沉重，我是真的真的犯了错误，不应该喝醉后找你跳舞，我知道选择逃避真的没有风度，我给不了你幸福而不是在装酷、yeah、 Next one 跳一 步还跳好的 来走起来 耶不断下沉不断逃避着快乐，对你眼前我就是不断做了，你知道现在在 freestyle， 在 MC Joe in the house right now， 我现在看到主持人在摇头，跟着我一起点头，我们在不停 hustle， 我到现在讲一段情话，可是我真的不会不会说大话耶、 yeah. alright， 哇、wow. 哦，谢谢， 非常棒，而且超额完成了我的挑战环节啊，特别的棒、哎、 感谢感谢感谢， 说实话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个挑战、啊、 真的是 临时太尬了， 没有没有，一点都不尬，而且确实表现得特别棒， 真的感谢，真的感谢， 很惊艳，而且我特别感兴趣的就是之后我觉得我也要励志一下，学一学什么 B-box 之类的， 没问题啊， 下次口播的时候就可以哎呦呦， 希望你可以加入我们的团体 对， 我给你们唱 hook 耶、yeah, 太好了， 最流行的这样子 太好了。 OK， 感谢各位，再次感谢我们的 ROC 厂牌今天晚上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好听的歌曲。当然了，各位再次的说一下，怎么样可以找到你的音乐？ 可以关注我们的 ROC 微博，然后以及我们每个人的微博和我们的网易音乐、嗯。所有的朋友一定要期待我们再次出现在您的面前，因为我们是 ROC Action Power， 耶！ 28号要来看啊，北京站，对， 没错，28号在北京的 在对 Mix， 耶！ 哇哦，好，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啊！不管是我们今天现场就非常炸裂，我也是非常期待在28号真正在这个属于你们的舞台上给我们带来这种 Action Power。 没错，而且。因为我们的美丽的主持人一定会到场，所以听众朋友们想见到他的真容， 我会的，我会的， 一定要去，一定要去。 我要去减肥、哎。 有个暗号，你那天会穿什么颜色的衣服，让大家比较好找一些。 哦、那个，明天节目我再说吧。 我觉得大家也关注一下我们主持人的微博，这样的话他会告诉大家他穿什么样的衣服。 好的 ，Annie 月儿啊， yeah, 大家就可以找到我了。 Yeah, 哇，简直是我们商业互吹的环节。好了好了好了，开个玩笑。总之各位表现都非常。而且是非常努力的歌手们， 感谢， 再次欢迎我们的 ROC 厂牌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我们接下来是活力 Music， 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 拜拜、 Peace、哦